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8月8号星期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防控升级，中高风险地区待返京人员只持绿码不能返京。 京城京市大兴县早晚车全都延时，乘客将会可以早出晚归。 昨天立秋，但还没有出暑，闷热依旧。 国内方面，禄口机场疫情防控不力，南京副市长胡万进等15名官员被处分。 德尔塔病毒具有高隐蔽性，郑州一确诊病例7次核酸全都阴性，第8次检测才确诊。 国际方面，尼泊尔新冠医疗废弃物无法处理，中国和联合国机构将会帮建处理系统。 8:10，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的是东京奥运会今天闭幕，苏炳添担当闭幕式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欢迎您发送留言到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和我们共同聊一聊您的收听节目的感受，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孙畅和于浩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昨天，北京针对中高风险地区待返京人员返京管理措施进行了升级。最新的防控管理措施明确要求，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将暂缓进京，返京的条件除了满足健康宝绿码的要求之外，还需要在非中高风险地区停留满14天，并且返京前还要持有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可返京。 在昨天召开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234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说，升级返京管理措施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筑牢首都安全屏障，严密风险地区返京人员管理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输入首都风险。具体的措施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将限制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其直辖市为所在区及14日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待返京人员购买火车票、飞机票，通过公路进京的人员检查站将进行查验劝返，对尚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其的人员将对其北京健康宝赋码状态调整为黄码，对曾有14日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其旅居史且尚未返京的人员，将向其北京健康宝发送弹窗提示。 按照要求，各机场、火车站将会严格查验进京人员北京健康宝，对非绿码人员将劝阻登机登车，对于黄码人员，待其所在县市区其痊愈转为低风险地区或14天内无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的旅居史后恢复绿码，对于弹窗提示人员，待其连续14日内无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的旅居史后恢复绿码。恢复绿码之后，可以待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京。 另外呢，抵京前还要主动的向所在单位居住的社区报告，抵京之后要实施14天健康监测，抵京当天即满7天时要进行核酸检测。有些市民呢可能会担心说，健康宝会不会有出错的时候，如果人不在中高风险地区却失去了绿码或者收到了弹窗，该怎样处理？在严格防疫管理的同时，为妥善处理这种特殊情况呢，北京还同步建立了2条救济渠道。 对于本人认为北京健康宝赋码有误的，可通过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民航12326热线、国铁12306热线反映。经核实，其过去14日内确无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其旅居史后，将及时解除购票限制。对于因极特原因确需提前返京的人员，坚持一事一议，其本人可向在京所在单位居住社区提出申请，由社区防控、疾控等部门综合研判后提出处理意见。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副总经理文武也做了介绍。 在航班运行期间，航站楼全楼送新风，定时对值机、安检、行李厅、卫生间等区域进行反复消杀。本月至今已经开展了3批次环境采样，开展了2批次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目前各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15个城市飞往北京大兴机场的航班，具体城市包括沈阳、南京、扬州、海口、常德、张家界、成都天府、宜宾、无锡、大连、烟台、绵阳、芜湖、宝山、上海浦东。 另外呢，大兴区副区长韩欣欣还介绍，目前已经对机场周边及重点区域采取了分级管控，将礼贤镇、渔筏镇、魏善庄镇、庞各庄镇紧邻机场或机场工作人员居住较为集中的六村九社区两个酒店划分为一级风险区域，采取封闭式管理。7月30号开始，这四个镇已经启动了核酸检测，目前采样16.9万人，已经出结果的15.8万人全都是阴性。 低风险区域进京的人员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提示呢？近期12345市民服务热线关于疫情防控政策的咨询来电明显多了起来。那针对一些热点的问题，12345热线给出了权威答复。 首先呢，进京之前呢，请您在登机或者乘车之前咨询一下所在地的政府和相关部门。进京之后，应该及时主动向所在社区和单位报告，配合并支持社区采取人员排查、隔离、核酸筛查、健康监测等管控措施。同时呢，社区可能还会验证一下行程卡，行程卡带星号则需确认是否曾经到往过中高风险区域。 环京地区通勤人员持健康通行码绿码，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以自由有序地进返京。国内其他口岸入境人员满21天才可以进京，进京后要到所属的社区报到，并积极配合社区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北京健康宝之前有2个手机号码，其中一个不再使用了，那么您可以在健康宝进行一个手机号的换绑。需要注意的就是解绑的手机号14天内如果存在进返京，仍然需要进行行程申报和核验。解绑的手机号呢，会以灰色的样式显示在个人中心，14天之后手机号就要在个人中心彻底删除了，不需要再进行行程申报了，建议市民耐心等待一下。 那还有一些市民反映，自己打了新冠疫苗，为什么在健康宝找不到接种记录呢？如果接种记录与您的实际情况不符，这可能是因为身份信息没有在系统中正确登记，那需要您到接种门诊补充登记证件信息，相关的数据同步到健康宝之后就可以查询了。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这两天啊，一段幸福馒头的短视频在网络上被热传。视频的制作者名叫蒋奇，是一位住在房山区天恒乐活城的小区业主。目前小区正在被封闭管控，他希望以这样的方式给冲在一线的社区防控人员们加油打气。新闻广播记者杨帆联系上了这位蒋女士，我们来听一下杨帆的报道。 这则视频中，一个长条形的馒头上面有咖啡色的三个字“乐活城”，将馒头分四刀切开，截面依次展示出了红色的“房山加油”四个汉字。蒋女士给它起名为“幸福馒头”。为了让这四个字更醒目，蒋女士还特意用甜菜根打成汁儿来和面。 先做四个馒头胚子，然后把这四个字再用一个大的面团给它包裹起来，表面上贴上了乐活城三个字。因为之前武汉疫情，记得我看见过这样的视频，然后我就想试着自己做了一下，正好也有政府提供的面粉。 8月1号凌晨，天恒乐活城小区出现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小区第一时间进行封控管理，69栋楼居民5278人，属地政府即刻开始部署这个大型居民小区的生活物资供应。 第一时间给我们供应了有蔬菜、鸡蛋、面粉、有米，大家基本日常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 隔离不隔心，文化活动和心理疏导工作也随即展开。小区所属的岩村镇宣传科负责人温兴善介绍， 发放了一些解压的玩具的大礼包，里面有魔方、有九凉环、有环绕道，缓解一下咱们紧张的情绪。然后呢，另一方面，我们邀请了4名的心理医生以及学校的一些志愿者进行线上的一些心理疏导活动，同时根据居民的年龄层次和兴趣爱好开展了一些线上的厨艺比拼大赛，居民的点击量已经有近6万次了。书画美术作品的大赛现在已经收到作品100来件，点击量有2万多次了，也会评出一些小的奖品啊，通过物资配送这块发到居民手中。 蒋女士也表示， 希望疫情大家能够安心的居家隔离，配合政府，他们是咱们强有力的保护伞，不需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同心协力一定会平安度过这次疫情。 记者从北京西站了解到，受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和疫情防控有关要求，今天北京西站105趟始发列车停运。 特别提示大家，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呢，不必着急在停运当天前往车站局办理退票手续。旅客可以在30天内登录12306网站的客户端，或者前往全国任意车站的售票厅人工窗口，就能够办理全额的退票手续。建议您首选12306的官网或者是 APP 去办理退票。 从下周二开始，地铁4号线、大兴线首末班车时间都会延长，首班车提前25分钟，末班车延后15分钟。也就是说，天宫苑站开往安和桥北站的首班车5:05发车，安和桥北站开往天宫苑站的末班车晚上10:35发车。 首末班车时间调整，一方面满足乘客更早搭乘地铁出行以及晚间出行需求，可以从容的通勤。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疫情防控下呀，让乘客的地铁出行时间拥有更多选择。 昨天是立秋的节气哈，节气呢，这个节气意味着这个降水、湿度等处于一年中的转折点，趋于下降或者减少。但是我们要注意的，立秋并不代表着酷热天气就此结束了。 嗯， 到秋季第二个节气处暑的时候才处暑呢。 嗯， 啊，因此呢，这个初秋期间呢，天气仍然很热，立秋后还有至少一伏的酷热天气呢。 那夏去秋来之际，我们该怎样调整生活呢？ 嗯， 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赵鑫就提示说，立秋之后啊，您最好少吃这个生冷瓜果，尽量调整一下作息，改善睡眠质量。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立秋之后天地阳热之气开始下降，此后呢就不应该再吃太多的生冷瓜果，应当适当的减少户外活动，此时呢不像春天那样这个游目骋怀了。 嗯， 秋季呢也不能像夏季那样晚睡了，而应该早睡早起，因此立秋过后应该尽量的调整您的作息时间。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来关注，昨天上午江苏省纪委监委通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防控履行管理职责不力相关人员处理情况，共6名官员被处分，职级最高的是南京市的副市长，分管市卫生健康工作的胡万进。 晚些时候，南京市又通报履行管理监督职责不力的人员处理情况，9人被处分，其中7人为江宁区的相关负责人。 据了解，胡万进因对疫情防控履行管理职责监督不力，给予行政务记过处分，免去方中友南京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职务，党内严重警告。另外，给予南京市江宁区原区委副书记、区长严英俊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降为2级调研员。 另外呢，3名东部机场集团相关负责人被立案审查调查，包括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汪超，集团应急救援部主任尹运文，地面服务部主任徐永杰。 近期呢，针对疫情防控工作中履职不力，对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江苏、河南、山东、湖南4地共有30多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 昨天，江苏一例新冠肺炎重型患者出院，这是江苏这轮疫情当中首例出院的重型病患。 这名重型病患呢是机场的工作人员，47岁，7月23号核酸检测证实他感染了新冠肺炎，随即呢被送到南京市公共卫生中心接受隔离治疗，7月25号成为一名重型患者。 另外呢，根据江苏省卫健委发布的消息，7月20号以来，截至8月6号，江苏已经有18例本土确诊病例出院，还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的本土确诊病例498例，其中重型17例，危重型4例。 目前南京所有的重型病患呢，全都转为了普通型和轻型。当前重型病患主要来自扬州，扬州确诊病例当中老年人较多，而且这些老年确诊病例的疫苗接种率也相对较低。 昨天在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一例特殊病例，他7次核酸都是阴性，第8次检测的时候才确诊。这一病例充分说明德尔塔变异病毒具有着高传染性、高隐蔽性和初始症状不典型等特点。 德尔塔变异毒株对检测发现报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必要多轮次压查推进核酸检测，尽快实现病毒感染者周期性见底清零，与病毒赛跑，用最短时间阻断病毒传播。今天下午3点钟，郑州市将会开展第3轮全市全员核酸检测。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昨天公布，截至到当天0点，香港新增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都是输入性病例。目前呢，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011例。 统计显示，自2月26号正式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到8月6号，香港共有约343.42万市民接种了第一剂疫苗，占合资格免费接种疫苗人数的50.5%左右，约262.58万名市民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占合资格免费接种疫苗人数的38.6%。 近日，北京经开区、天津经开区、广州开发区通过跨省云签的方式启动268项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报，涉及商事登记、行业准入、从业资格、人事薪酬等企业关心的关键领域。这项协议让企业和当事人办理异地业务少跑腿不跑腿，实现和本地业务一样的省时便捷高效。 未来呢，三地将会持续优化业务流程，将同事同标、证照互认、智能服务作为下一步的跨省通办努力方向，与企业与办事人提供更为便捷顺畅的政务服务体验。 日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表示，国家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2021年度第一批资助款日前拨付到位，3854名白血病、先心病儿童获得资助。 今年是国家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在“十四五”时期的首个实施年份。这个项目呢，从2021年的6月份通过财政部审核，“十四五”时期的资金预算较“十三五”时期增长60%左右，预计救助6万多名白血病和先心病儿童，其中白血病儿童救助年龄由0到14周岁扩大到0到18周岁。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说，在做好项目执行的基础上，中国红基会还将会广泛动员社会力量，通过发展定点医疗机构、组建专家团队、开通医院直通车、紧急救助模式、开展先心病筛查行动等方式，为防止大病儿童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做出积极贡献。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翟轩为您编辑。 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忠光，今天为大家讲述王尔琢写给父母信中表达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背后的故事。王尔琢字运甫，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底经周恩来介绍，王尔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王尔琢想见见出世以后还没见过的3岁女儿小桂芳，便托同乡好友 宋仁杰在武汉黄土坡21号租了一间房，写信约妻女来见面。妻子郑凤翠带着女儿欢天喜地地从家里动身，兵荒马乱之中，交通阻隔，母女俩在长沙滞留了3个月，历经艰辛终于来到了武汉。此时风云突变，发生了412反革命政变，王尔琢从北伐将领成为被通缉的中共要犯，正在上海四处躲藏。郑凤翠并不知道丈夫的险境，身上的盘缠已经快用完了，而丈夫却音讯全无。在武汉待了半个多月后，郑凤翠只好带女儿返回家乡，并留下一封幽怨的信：孕妇，不知你到哪里去了，没有见到你，小桂芳心里很难过。数日后，王尔琢秘密来到黄土坡21号，但此时已人去楼空。读完妻子留下的信后，王尔琢心里十分难过，情绪不宁，提笔给父母写了一封信：父母大人，凤翠母女此次来汉，未能见上一面，心中定会十分难受。她娘家父母双亡，我又在千里之外，望大人把她当作亲生女儿对待，见她如见儿一样。儿何尝不思念着骨肉的团聚，儿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但烈士殷红的血迹燃起了儿的满腔怒火，乱葬岗上孤儿寡母的哭声斩断了儿的万里归思。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王尔琢1927年5月。1927年8月，王尔琢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部队第11军、第25师、第74团参谋长，之后随部队南下广东，在三河坝激战了3天3夜。10月底，南昌起义军余部整编成了一个纵队，王尔琢任参谋长，与朱德、陈毅等人率部队转战闽粤赣湘边，坚持武装斗争。1928年1月，参加领导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参谋长。1928年4月，朱德和毛泽东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王尔琢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取得了五斗江、查实坳、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第2、3、4次大规模进剿。王尔琢率28团英勇作战，成了纵横井冈山的一员骁将，为保卫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1928年8月25号，在江西崇仪司顺圩追击叛徒时英勇牺牲，年仅25岁。得知这个消息，毛泽东痛心地说：王尔琢的牺牲换回了2个连，稳定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朱德挥泪长叹：我军失去一位能将啊。在王尔琢的追悼会上，毛泽东起草，陈毅书写了一副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书印。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今天早上起来感觉有点雾是吧？这天气怎么样？ 今天还可以吧，总体上来讲还行，就是有点轻雾，但能见度呢都是在3公里左右，最差的时候 应该说对交通出行呢没什么影响。 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大部分地区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但是这种感觉啊，凉爽的感觉呢也比较短暂。白天呢，随着气温上升，今天最高气温呢能上升到31度左右。由于空气湿度大，那么天气呢将渐渐转为闷热。随着这个气温上升，热力对流呢也在加强。午后啊，在西部、北部将会有雷阵雨天气。那么今天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的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在西部、北部地区的朋友呢，还要注意防雷防雨。那么今天夜间呢，将有强降雨、雷电、短时7级左右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部分地区啊，这个累计降水量呢，平均是小到中雨。在西部沿山区域啊，还有北部的山前区域呢，有些地方将会有暴雨。所以呢，夜间主要是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有明显的影响，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并关注啊后续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 嗯，那这个昨天立秋了嘛，大家伙觉得呀，秋天来了是不是能凉快了？其实我们刚才刚报完哈，还有一个伏天没过，第三伏还没过呢，是吧？ 对， 下周的整体天气的趋势是什么样的？ 根据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下周的天气呢，大部分时间还是多云或多云见阴的天气。明天下午呢，目前来看还会出现雷阵雨，请听众朋友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 嗯， 那么下周最高气温呢，预报是30度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21度到23度之间，由于空气湿度始终在高位徘徊呢，这个天气将会持续闷热，而且这个平均气温啊，从刚才我这个查了的历史资料来看，这本周下一周啊，预报的气温呢，平均每天的这个日平均气温是26.1度，历史上呢。常年平均气温呢是26.4度，应该还是略有偏低呢。 嗯， 但是这个气温呢和上周相比呢，也是这个在下降。 嗯， 应该说啊，未来呢气温走势是下降的，可以说和咱们立秋以后的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对应的。 嗯，明白。好的，感谢黄工的介绍。嗯，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嗯。 好，非常感谢黄工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到了夜间呢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预计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局地风雹转多云，南转北风2-3渐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槽前偏南气流影响，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到4级。 登山指数预报，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呢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洗车指数，今明两天京城多雷阵雨天气，所以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曲贤和。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碎碎念什么呢？ 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再多点购物，满30元立减9到20元呢，每月一次，多点 APP 和门店都能参加，优惠多一点。 详询中国银行95566。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尼泊尔新冠医疗废弃物无法处理，中国和联合国机构帮建处理系统。 欧洲疫情反弹，多国扩大新冠通行证的适用范围。 8:10，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今天起暂停除天津、河北以外的省际长途客运班线。 东京奥运会今天闭幕，苏炳添担当闭幕式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时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日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确认，他们将与中国政府合作，在尼泊尔启动新项目，帮助尼泊尔7家治疗新冠病人的医院改进医疗垃圾处理系统。 这一项目呢，将会向7家医院提供高压蒸汽灭菌器，设立垃圾处理区，并培训医护人员掌握相关的技能。这个项目将会培训350名尼泊尔医护人员掌握医疗垃圾的处理技能，约100名尼地方政府官员呢，将会学习如何更好地应对紧急卫生事态。此项目还将动员尼泊尔青年志愿者通过网络活动提升民众的医疗垃圾管理意识。 据了解，尼泊尔由于缺乏必要人力和设备，医院一直都不能够很好地处理新冠相关的医疗垃圾。 再来关注美国方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新公布数据显示，半数的美国人口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截至8月6号，超过1.6亿美国人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占人口人数的一半左右。超过1.9亿人，也就是约58.4%的美国人呢，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不过呢，美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每周疫情报告显示，目前美国大部分地区新冠病毒社区传播严重，那新增确诊病例、死亡病例、住院病例在不断上涨，尤其是在那些疫苗接种率较低的社区。美国政府仍然在大力的呼吁加快推进疫苗接种进度。 美国佛罗里达州6号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达到22783例，这一数据呢是疫情爆发以来最多的。医院的数据则显示，截至5号，佛州入院新冠患者当中超过2600人需要重症监护，占用佛州 42% 的重症监护室床位，两周前这一比例才不到 20%。 为了防控疫情，美国部分地区如纽约和洛杉矶市正在实施新限制措施，要求进入餐馆和健身房等室内场所时出示疫苗接种证明等。新泽西州则宣布，幼儿园和公立中小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工开学时必须在室内戴口罩。 另外呢，美国一些公共服务机构、大企业要求人员复工之前必须得接种疫苗，否则需要每周甚至每日接受核酸检测。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则是要求6.7万名本土员工在10月25号前接种新冠疫苗。 美国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公司也规定，8月9号起，90万名美国仓库员工需在室内戴口罩，无论是否接种了疫苗。 还是美国方面啊，我们再来说一说美国农业部的研究人员对美国东北部部分白尾鹿的血清样本进行新冠病毒抗体分析研究，就发现呢，1/3被抽样的白尾鹿体内有新冠病毒的相关抗体，这表明他们都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 美国农业部一位发言人说，之前的实验已经显示白尾鹿能够感染新冠病毒，并且病毒可以在鹿群中传播。从样本的检测结果以及美国境内存在大量白尾鹿，并且他们会跟人接触这一情况来看，其他州的白尾鹿也可能会感染新冠病毒。 加拿大喀斯堪彻温大学的病毒学者班纳吉泽表示， 研究数据显示白尾鹿在某个时间节点感染新冠病毒，但是研究人员呢并没有检测这些动物的病毒核糖核酸，因此没有办法明确它们是否是病毒的动物宿主。 如果这些白尾鹿都有一个相同的感染源，那么其他动物也可能会接触这一感染源。 是。随着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的加速传播，新一波疫情呢正在席卷欧洲。一些欧洲国家逐渐地收紧了防疫政策，特别是扩大新冠通行证的适用范围。 欧盟数字新冠通行证7月1号开始正式投入使用，旨在推动恢复欧盟境内的人口流动，促进经济的复苏。但是从7月中下旬开始，一些国家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逐渐上升，所以欧洲大多数国家纷纷扩大了新冠通行证的适用范围。 那通行证呢分为三种：接种欧盟认可的新冠疫苗的证书、核酸检测阴性证书、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证书。通行证由欧盟的成员国政府发放，得到参加该系统国家的承认。 德国政府从8月1号开始起收紧疫情期间入境规定，按照新规，从变异病毒传播地区入境德国12岁以上持有新冠通行证的已接种疫苗或者是新冠康复患者，都需要和未接种疫苗者一样出示核酸或者是抗原检测的阴性证明。 法国从8月5号起批准政府提交的健康通行证法案的部分内容，允许从9号起将健康通行证的适用范围扩大到餐厅、咖啡馆和购物中心，医护等专业人员必须接种新冠疫苗。 意大利政府则决定扩大新冠通行证使用范围。根据新规，9月1号起，意大利所有教师和大学生入校时必须要出示新冠通行证，搭乘火车、飞机、轮船和城际客车等长途交通工具的旅客也需要持这一健康证明。 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维持当地政府做出的需要新冠通行证才能进入酒店、餐馆以及夜生活场所的决定，而希腊政府呢，则是宣布八月底之前，所有希腊民众或者是游客进入餐厅、酒吧和剧场等室内场所，必须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或者是新冠康复证明，而且呢，还得严格的控制室内人数。 再来看向亚洲，来关注亚洲疫情。目前呢，传染性增强的德尔塔变异毒株肆虐，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二者相加导致东南亚多国确诊病例、死亡病例激增，医疗资源出现短缺，许多国家疫情已经接近于临界点。 在泰国，泰国公共卫生部八月五号公布数据显示，泰国过去24小时之内呢，新增确诊病例20920例，连续第二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20000例，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值。为了缓和疫情，泰国政府日前再次延长封锁措施到8月17号，全境禁止存在疫情传播风险的聚会活动，违者最高会判处2年的有期徒刑、40000泰铢罚款。 在马来西亚，8月5号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20000例，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当天马来西亚新增死亡病例164例，这使得马来西亚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0000例。马来西亚最新一波的疫情自7月开始大规模爆发，此后新增确诊病例、新增死亡病例呈指数级增长。截至目前，马来西亚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20万例。 而且呢，马来西亚是出现了一连串的聚集性感染。截至8月5号，马来西亚全国仍然有1177个聚集性的感染，主要来自工厂和运输行业。 另一个国家越南，在过去一个月死亡病例增长了近97%。截至8月5号，越南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8万例，其中超过85%是过去一个月内新增的。在疫情爆发以来的2720例死亡病例当中，2630例来自过去一个月。 专家表示，东南亚地区迎来疫情大爆发呢，一方面是受到德尔塔毒株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该地区疫苗的接种率相对较低。 再把目光转向日本，日本东京奥组委官员昨天确认，截至目前已经有16名奥运相关人员因为违反防疫规定受到严重警告，另外有8人被暂停奥运证件有效性，还有8人受到了最严重惩罚，也就是注销奥运证件。 据媒体报道，被注销奥运证件的人员呢，包括2名格鲁吉亚柔道选手，这2人在各自比赛当中均获得银牌。比赛结束之后，有人看到他们出现在东京塔附近。这2人现在已经离开日本。不过呢，虽然证件被注销，获得的奖牌不会被剥夺。 另外，澳大利亚曲棍球队成员6号在决赛输给比利时几小时后，擅自离开奥运村购买2箱啤酒，随后遭到了禁足惩戒。 为了确保运动员和奥运相关人员安全，东京奥组委呢发布了适用于运动员、媒体人员等不同人群的防疫手册。 按照规定，奥运选手入境之后不得前往与奥运无关的场所，必须要出行的时候乘坐专车，不能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那说到奥运，咱们插播一下刚刚出来的奥运最新结果哈，男子马拉松比赛，第一位到达者已经获得冠军了，并且举着肯尼亚的国旗啊，成绩是2分08秒38，那可能这个成绩并不是那么的优秀啊。 是两分吗？两小时， 2小时08分38，两分太快了。 对，跑不完，飞也飞不到啊。 飞差不多啊，可能是因为东京的一些天气情况原因啊，2小时08分38秒。 嗯， 咱们来看 高温高湿的天气，其实对运动员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 没错。 虽然疫情防控的形势这么紧张，但是也看到运动员那么努力哈，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奥运精神的鼓舞吧。 各位都保持好这个好的心态啊。我们还在疫情当中，要注意佩戴口罩。带着这个心态，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近日呢，欧洲多地遭遇了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导致林火、洪水等灾害频发。专家认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近年来呢，这个欧洲各地极端天气的出现频率以及强度不断在加强，呼吁各方积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问题。 意大利气象学家摩根蒂尼说，极端天气事件在过去10年变得越来越普遍。在20世纪80-90年代呢，意大利平均每月或每2个月会发生一次极端天气事件，现在每个月会看到4-5次。此外，还有许多更小规模的天气相关事件。 那么我们来继续关注哈，这个摩根蒂尼表示说，虽然说难以认定某个特定天气事件必然与气候变化有关，但是很明显的是呢，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这类事件的数量和强度在不断的增强。摩根蒂尼认为，虽然现在不会立即见效，但是呢，绝对应该行动起来了。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由翟轩为您编辑。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把球传起来，现在是三号王平，王平在四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45，一战取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进入旅游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了防控疫情，北京市决定从今天开始暂停除了天津市、河北省之外其他省市的进出京长途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业务。那么暂停运营客运班线的恢复运营时间将会根据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各有关客运企业、客运场站将为已经购票的旅客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我们刚刚不是插播了奥运会的消息吗？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 跟反问这里头 对冬奥，跟冬奥有关的消息。因为确实不久之后我们就要迎来北京2022冬奥会了，然后我们北京就是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双奥之城。 是崇礼华侨冰雪博物馆主体结构现在已经完工了，会进入装饰装修阶段，预计9月底前呢能够完成这个精装修的施工。崇礼华侨冰雪博物馆呢是2022年冬奥会期间的一个重要保障工程，建成之后将会成为国内首个以冬奥会为主题而且规模大、展品丰富的冰雪主题的博物馆。 这个项目呢，采用博物馆、图书馆两馆合一的建筑方式，目前展陈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包括序厅、世界冰雪运动厅、中国冰雪运动厅、冬奥会厅等6个功能厅和一个临时展厅，主要展示世界冰雪 运动的历史发展进程、历届冬奥会举办过程中的实物图片和影像资料等。 华侨冰雪博物馆建成之后呢，将会成为推广传播世界冰雪运动和冰雪文化研究的重要基地，也是2022年冬奥会留给中国的一项丰厚的文化遗产。博物馆在2022年冬奥会赛事期间也是观众观看比赛举行庆典活动的场地，赛后将会成为市民文化休闲生活的活动中心。 冬奥会期间崇礼的交通也很重要，目前呢，崇礼太子城小镇内有轨电车专线正在进行铺轨作业，第一辆冬奥小火车将于今年九月份到达小镇，为冬奥会期间张家口赛区核心区的交通运行打下良好的基础。 规划显示，崇礼太子城的冬奥小火车呢，由北向南串联起小镇的四季商街、太子城国际会议中心两大组团，北起有800多年历史积淀的太子城遗址公园，南到冰雪会堂站，共设六个车站，其中颁奖广场站可以直接的接驳太子城高铁站客流，线路使用着超级电容的供电模式，具有耐低温、长寿命等等这样的优点。 这个奥运小火车呀，采用了100%低地板现代有轨电车，并且专门设置了雪具的存放装置，它便于滑雪乘客携带雪具乘车。有轨电车开到太子城国际会议中心之后，会进入地下暖街运行，乘客下车后呢，可以直接进入酒店和会议会展空间。 冬奥小火车计划于今年12月份开通试运行，线路二期预留向两端延伸的条件，长约5.1公里。目前首列车落车和验收的工作呢已经完成了，计划于9月5号之前到达项目的现场，剩下的两列车计划在今年10月份之前到达现场。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奥运比赛情况哈。在昨天的赛场上呢，奥运健儿们再次创造历史。昨天上午，中国组合徐诗晓和孙梦雅夺得了女子500米双人艇的金牌，那么这也是这个项目第一次进入奥运会后产生的第一枚金牌，也是中国皮划艇女队历史上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同样是赛艇，在昨天皮划艇净水男子1000米单人划艇决赛当中呢，刘浩帮中国的皮划艇队再度实现突破，拿下了一枚银牌，那这是中国男子单人划艇的第一枚奥运奖牌。 在昨天的跳水男子10米跳台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曹原、杨健包揽了冠亚军，其中呢，来自北京的曹原以总分582.35分夺冠，这是曹原个人的第三枚奥运会的跳水金牌了。他也呢由此成为了中国首位在三届奥运会上获得跳水项目金牌的男运动员。至此，中国跳水队结束了本届奥运会的征程了，在8个项目比赛当中获得了7金5银，成功捍卫了梦之队的荣耀。 也可以说是因为我的失误才丢掉了这个金牌吧，所以那就由我再拿回来吧。 这是曹原的心里话。从第一场男子双人10米台未能取得金牌后，曹原便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先是在采访中和陈艾森道歉。 你5.56分这失误太大了，你弄个7.58分不能一起来让森哥子把那分数都吓到了，对吧，先道个歉吧。 随后憋着一股劲儿，决定认真总结不足，单人十米台再战。 单人的时候再把另外两个单人的动作在训练的时候再好好练一练吧。 曹原没有食言，在单人十米台决赛中，除了第二跳小有瑕疵以外，其余五个动作得分都在97.20分以上，并最终以582.35分的总成绩力压队友杨健和此前获得双人十米台冠军的英国选手戴利，成功登顶奥运会冠军宝座。赛后，曹原表示，单人比赛心态更好了， 更多还是心态吧，对吧？技术动作平时已经练得很多了，他有一点变动，他都会差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就是做到了心态，就是说能够把自己调整得很好吧。他们跳得多好，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把我的训练水平发挥出来，这个东西需要自己心态上自己调节，还是比双人要静一些吧，就是更能够破釜沉舟的那种勇气吧。 没有了特别想赢的心思，曹原反而放下了包袱。这名第三次参加奥运会的顶尖选手，三米板、十米台、自由切换项目的曹原收获了跳水比赛的无数荣誉，而东京奥运会再次以一金一银的成绩证明了自己。但是征程还在继续，下一站曹原的目标是代表北京队出征全运会。 接下来还有全运会的比赛，就是国内我们还有竞争，还得把国内的比赛先打好。 至此，中国跳水队东京奥运会全部比赛结束，以7金5银的优异成绩收官。 随着曹原夺冠啊，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现在已经拿到38枚金牌，继续领跑金牌榜的这个同时，也追平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创造的境外奥运会最佳战绩。今天是比赛最后一天了，中国代表团有望自2008年奥运会以来再一次位居最终的金牌榜榜首，但是还要看，因为感觉其他的，尤其是田径大国，好像 美国队 很容易超上来啊，因为现在他们36枚金牌，跟我们就差2枚。 是的， 我觉得还是放平心态吧，就即便不是金牌榜的第一位，这个也给我们更大的动力，下次继续努力。 是的，包括我们在整个这个奥运周期里面一直在聊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人现在不太需要用金牌和奖牌来就代表自己对于国家的那种自信了哈。所以应该是大家看的比较平淡，是吧？最后当然了，我们第一是要高兴，但第二也同样值得庆祝嘛。 我们更有着就是对奥林匹克精神有着更多的理解，而且还大气的 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 对，而且还大气的祝福其他的国家的运动员，是不是？ 对，就跟咱们那个男团，乒乓球男团比赛之前，德国队一样，希望中国队加油，因为他想碰到更强大的对手， 是 来展现自己选手实力哈。再来关注昨天晚上在东京奥运会女子摔跤自由式50公斤级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孙亚楠输给了日本选手顺其由一。那么至此呢，中国摔跤队从以2银2铜的成绩结束了这一次的奥运征程。我们来听一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感觉非常的遗憾吧，就是没有发挥出来，然后就因为一个细节吧，上了失误，然后就轻易的输掉了比赛，觉得非常的遗憾。 0-10脆败给了虚其优一，走过混合采访区的孙亚楠泣不成声。尽管竞技体育不相信眼泪，但孙亚楠的哭声还是让人动容。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孙亚楠本次奥运会的状态相当的出色，一路过关斩将闯入了决赛。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他在半决赛0-7落后的情况下，在中场前绝杀了对手，这是本届赛事中反败为胜的经典场面之一。不过决赛中孙亚楠的对手是虚其优一，这位日本摔跤界的当红明星。22岁的他在2017和2018连续2年获得了世锦赛的冠军，而且他还是日本代表团开幕式的女旗手。决赛的过程确实是一边倒的局面，比赛刚开始虚其优一就发动了猛攻，利用孙亚楠的失误形成了压制，连续滚桥得分，仅仅用了1分36秒就以10-0的优势提前终结了比赛。就像孙亚楠开始时候所说的，这场比赛还是从一开始的细节上出了问题，而之前非常好的状态在决赛中没有发挥出来，这让孙亚楠非常的郁闷。 其实准备的非常好，然后针对方面从心理上面讲，就是抱着平淡的态度，坚定自己的信念，然后去赢下这场比赛，但是还是没有把握住吧，还是没有把握住，就觉得现在还是有点难过。 28岁的孙亚楠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获得了铜牌，这次摘银已经是进步了，但对于他来说，比5年前留下了更大的遗憾。而至于能否坚持到巴黎，孙亚楠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啊，其实我们中国队仍是有冲金点的。今天下午1:45，女子拳击69-75公斤级的决赛，李倩将会冲击中国拳击的首枚奥运金牌。 31岁李倩曾在里约奥运会上闯入到这个项目半决赛，并且夺取了一枚铜牌。此后李倩在国际赛场上成绩也很亮眼啊，曾经斩获过世锦赛、亚锦赛、东京奥运会拳击亚洲大洋洲区资格赛等赛事的冠军。志在夺金的他呢，将会在决赛当中对阵英国队的派斯。李倩称对手很强，速度比较快，步伐很好，但自己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就是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啊，我们亚洲飞人苏炳添将会担当闭幕式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那这次担当旗手，苏炳添已经说了，这个是中国田径的荣耀。 当然，闭幕式预计在9:30左右结束，持续2.5小时，这比原计划的3个小时缩短了30分钟。主题是我们共享世界， 虽然说闭幕式远不如开幕式那么隆重哈，虽然有很多很多遗憾，但是这一届特殊的奥运会呢，必定会在历史上，会在我们每个体育迷的心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是，那东京奥运会闭幕之后，奥运大旗就要传给2024年的奥运会主办城市巴黎了。奥运周期这回进入巴黎时间，今天晚上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巴黎八分钟。 好，说完奥运，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方面。受到疫情的影响，原定在今晚澳门举行的第30届华鼎奖中国电影满意度调查颁奖典礼，昨天提前以无嘉宾、无观众、无媒体的模式线上发布了。现场呢，揭晓了本届华鼎奖各项大奖，其中800荣获中国最佳影片，刘德华凭借《拆弹专家2》摘得最佳男主，巩俐凭借《夺冠》荣膺最佳女主角，《你好，李焕英》获得了中国电影满意度调查第一名。 中国最佳新锐演员方面呢，刘浩存凭借在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当中的出色表现，击败了窦靖童、许光汉等竞争对手，将大奖收入囊中。吕玉来则是凭借着电影《扫黑决战》夺得最佳新锐导演奖。 现如今暑期档已经过去2/3的时间了，无论是票房还是爆款影片都不及预期。 是， 截止到8月5号，2021年的暑期档总票房58亿元，只达到了2019年暑期档的30%，只有《中国医生》一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 暑期档呢，一直是跟春节档不相上下的一个爆款制造机。我觉得也是因为暑期档时间比较长啊。 对对。 啊，但是今年从最冷的端午档开始，这档期论好像就已经被打破了。其实这个暑假上映的影片数量不少，6、7月份都有井喷的现象。6月定档影片超过70部，7月份近50部。但是影片呢，大多都是中小体量的影片，缺乏大制作的商业片，也没有掀起成规模的观影。热潮 进入到8月份之后呢，受到新一波疫情的影响，全国多地的防控措施也在加强。粗略统计呢，目前电影院完全或者局部暂停营业的城市和地区已经超过了70个。 那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影片方呢也开始调整上映日期，其中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执导的《长津湖》宣布会延期上映。这部电影原本呢被认为是一个救世之作哈，因为不管是抗美援朝的故事背景，还是片中这个战争的场面，演员的阵容都让外界很关注。 对，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系研究员、电影产业专家刘攀就认为，尽管说疫情出现反弹，但是对于电影市场的复苏还是有把握的。今年上半年呢，北美票房达到10亿多美金，那我国票房则是超过40亿美元啊。这个水平虽然不及常年的这个年份，但是呢，在疫情背景之下呢，已经足够成为亮点了。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之下，影视基地内的拍摄都在紧张进行当中，因此呢，行业内对于全年的国内电影市场还是有信心的。 好，北京时间8:27，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接下来呢，进入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小帅，最好听的新闻尽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徐子安是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志愿者。在测试赛期间，他的任务是为摄影记者找寻到合适的点位，抓拍到精彩的比赛瞬间。这个工作具体是怎么样进行的？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李玲采制的故事，为冬奥测试赛摄影记者找寻优质拍摄点位。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迎来了测试活动的首场比赛，那么现在正在场地内进行的是男子和女子全能项目的滑降比赛。 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重要比赛场地，今年2月份，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迎来了北京冬奥会相约北京测试赛。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徐子安， 是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志愿者。 我测试赛期间我的职位是摄影助理 啊， 在九天的测试赛期间，相对来说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我前三天呢，主要是陪着外请过来的摄影记者去走访了两个场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和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我是陪着摄影记者去实地走访了这两个馆的大概15个预先设定好的拍摄位置，实地去看一下具体应该用什么样的拍摄角度可以拍出比较好的赛时照片，然后把相关的位置记录下来，然后我给负责我的摄影经理做了汇报。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奥运比赛我们在家里观看到的影像视频，主转播商是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啊，它英文是 Olympic Broadcasting Service， 然后简称 OBS。 然后 OBS 呢会选择角度非常好的拍摄点位，这也是为了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观赛体验。因为相对好的拍摄位置它数量是有限的，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剩余的位置去选择一些比较好的位置去给赛时摄影记者使用。 那这些点位是你们自己去探寻的？ 是摄影经理事先已经大概选择了一些，然后要实地去看看效果怎么样啊。包括我们也可以去实地走访的时候发现一些比较好的摄影点位。 你觉得这个工作当时对你来说有什么挑战吗？ 挑战其实最大的是就是体力上的挑战，因为我印象很深，我前三天大概每天是要走2万多步的， 就是去看这些点。 对，基本是不停的在走 啊。为什么要老走来走去呢？ 摄影点位它是很分散的嘛，它是基本是把整个场馆都囊括进去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相对好一些，选的位置没有那么难走，相对体力劳动不是很大，挺累的，就是在雪车雪橇馆，然后等于是绕的赛道一直在反复的走，因为每一个弯道它都有拍摄角度，所以我们都是在每一个弯道都会走访一遍基本上。后几天的时间对于我来说相对就宽松了一些，然后我除了帮助就是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之外，然后我主要的工作是这个通过摄影经理给我的就是文字资料，然后我总结出了一版赛时摄影助理志愿者需要做的工作指南，一个文档，主要是介绍比赛前、比赛期间、比赛后摄影助理他需要做哪些事情，就是有一个详细的说明。但是这只是一个出版，后续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 当时为什么也想写这个指南呢？ 志愿者经理要求我们每一个岗位最好做出一个培训视频或者文字版的培训资料，可以更好的帮助2022年冬奥正式比赛期间志愿者培训，他们更好的能提前了解自己岗位所需要做什么东西 啊，到时候给他们也有一个参考。 是的， 参加这个测试赛，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最大的收获是，因为我也很喜欢体育运动，所以我会看伦敦奥运会、里约奥运会，包括平昌冬奥会这些，还有索契冬奥会我都看过。然后当时在电视机前觉得就是单纯的一个转播比赛嘛，它会很难吗？它这个点位选择会很费劲吗？我看不就是在这个场馆上架好了预定的轨道，然后机器在那滑动拍摄就行了嘛。实际参与了志愿工作以后，我才知道就是说这些点位的选择，包括我看到一些非常好看的那个运动员比赛期间的那种照片，比赛瞬间的照片，我当时觉得可能是因为摄影记者水平非常的高超，他拍得非常好当然这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其实另一方面是背后我们不知道的，就是前期他们这些摄影点位的选择是摄影经理包括外请的一些摄影记者，他们付出了很多劳动才选择到的比较好的位置，然后才能给我们呈现出非常好的观影体验。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两天陪同的都是同一个摄影记者，北青报的崔俊摄影记者。然后我印象很深，崔俊老师他是大概是50岁了，跟我父亲是同年龄的。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二天，我们大概是从早晨8、9点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了夜里11点。当时我手环记录的我是大概走了26000步，对于我来说我当时都觉得有点吃不消，但是崔俊老师他给我的感觉就整个人都是很轻松的，他是一种非常轻松的状态，而且还路上会跟我开玩笑啊。 你自己觉得参与这个测试赛之后你哪些方面是 很有成长的。 成长最大的地方就是锻炼了我与人沟通的能力，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其实最核心的服务就是陪着摄影记者去实地走访，但是实地走访就是两天，那两天的话你要如何快速的建立和摄影记者他本身的一个信任，你不光是需要拍摄他选的位置包括他拍摄角度，为了更好的给摄影经理还原他选择这些位置的原因，你是要去跟人沟通，去要问他为什么选这个位置，你选这个位置你构图的想法是什么样，这些我都做了一定的了解，这方面是我觉得对我锻炼非常大的一点，就是说短时间内和原先完全不认识的人产生信任然后去沟通。 说起为什么想参与北京冬奥会，徐泽安上小学时参加国庆六十周年阅兵活动的经历使得强烈的爱国情感深深扎根在他心里。 我想成为冬奥志愿者理由其实很独特，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参加大型活动呢，其实是2009年六十周年国庆阅兵然后我当时作为小学生，作为那种彩虹的方阵然后当时亲身经历了一次，感觉非常的激动，因为我印象里头我有一次夜里彩排的时候站到了那个地下人行通道的那个台阶上，正好前面没有遮挡，我就看到那个坦克啊那些钢铁洪流在那个长安街驶过，然后内心是很激动的。后来大了以后就是想70周年，当时算了一下日子发现70周年正好是我大四的时候然后觉得还是有机会可以试着申请参与一波70周年国庆阅兵的，但是当时因为自己申请了那个国外的交换项目，所以我大四上正好在国外学习然后我印象很深，就当时在夜里倒着时差看的这个国庆阅兵，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当时是在国外，那一瞬间意识到我之所以可以安全的开心的在国外生活还有学习，是因为我背后站了一个强大的祖国，为祖国感到骄傲，也自己心中有个很大的遗憾，就是说错过了就是第一次成年可以参加国庆的一个机会。然后当时回国的时候就是内心许下一个愿望，说如果以后还有机会参加这种非常大型的活动的志愿者的话一定要抓住机会，然后就碰巧在研一的上半学期看到了2021年春节的期间冬奥测试赛志愿者招募，所以我当时也没有犹豫就报名了。 前期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吗？ 其实前期的准备工作倒不是很多，我们主要前期做了一些志愿者的培训的工作，然后做了一些推送还有一些海报推送主要是用于宣传我们志愿者要做什么工作，然后海报呢是用于装饰场馆服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志愿者之家，其实是一个临时的工作室，然后用于装饰工作室 前期的培训包括什么内容呢？ 前期的培训包括给我们普及了一些关于冬奥赛事的一些知识，包括场馆运营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有一些关于新冠疫情防控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有因为我们是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服务，所以也给我们普及了一些防冻伤的一些医学知识 这些内容跟你之前所学的专业方面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是吧？ 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那当时培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心知啊或者是感受之类的？ 最触动我的事情其实是关于场馆建设然后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它是建在小海坨山上，然后我原先以为虽然是在山上施工作业有一定的技术难度，但是以现在的科技实力工程实力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困难但是当我听到场馆建设的初期所需要的材料更多的是通过人力和畜力运输到指定位置的时候，心中充满的是震撼以及对建设工作者的敬畏。 徐子安说，测试赛志愿者工作一共有9天时间，每天只睡5个多小时， 但是和其他志愿者小伙伴一起愉快共事，融洽相处，也很开心，收获了美好的情谊。 最大的考验就是体力，因为我每天就是在床上睡觉，大概就睡五个小时，大概早晨是5点起床，简单的洗漱一下就出发去这个基地吃早饭，然后再去赛区服务。回来之后我们会再进一步做一些学习，包括接受一些志愿者的培训，然后在吃完晚饭以后返回保障房驻地休息，然后我们会用休息的时间再去写一些文字资料，然后大概做个11-12点，然后会上床休息了。 一共是经历了多长时间？ 大概是9天。 都是这样的强度基本上？ 对。 那跟其他的志愿者小伙伴之间的情感什么样呢？ 因为我是98出生的然后跟我一起服务的小伙伴大部分是00后，然后我当时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感觉我跟你们代沟有点深，毕竟我是20世纪出生的人，你们是21世纪出生的，然后希望100年的代沟不会太大。因为我当时心里其实是有一点点担心的，因为我前3天其实没有跟团队在一起，我在雪车雪橇中心服务的，然后他们是在高山滑雪中心，我等于是说错过了比较好的破冰的环节跟小伙伴们。但是实际上当我第4天到高山滑雪中心的时候，然后基本上可以说是无缝衔接吧，我感觉100年的代沟并没有那么大，然后跟小伙伴们就是相处的也非常的融洽。 对于即将到来的2022北京冬奥会，徐子安希望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接着做我测试赛的工作的话，摄影助理的话，我希望首先能帮助我的摄影经理更好的培训新来的一起工作的伙伴，让他们更快地掌握工作的基本的要求，然后能更好地去服务赛时的摄影记者。如果说因为工作岗位的要求我分到了一个新的岗位，我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快速地掌握岗位的基本要求了。我觉得讲太大的空话也没有意义，我觉得就做好自己，做好自己分内该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对冬奥会的举办是一个最大的贡献。 欢呼喝彩，呼唤中有你，呼唤中有我，冰雪